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欢迎收听我们的空中曲院。今天呢，还是继续给大家安排了山东快书的专辑欣赏，先请听李洪基表演的《唐僧行会》。 唱段山东快书《唐僧行会》，请同志们听完之后呢，多提宝贵的意见。您一提意见，我在现有这个基础上又能提高一步。您要听完了没意见，听好，我再不自觉，那就麻烦了。说的是唐三藏西天取经奉钦差，小行夜宿苦难挨。他们少说涉过了3000水，多说怕过了万道隘。他们师徒山山洞洞遇妖怪，唐僧步步遭祸灾。多亏了神通广大的孙行者，一路上降妖伏怪八路开。他们途经108000里，终于在莲花台前拜如来。到了，但只见如来佛就在当中坐，500阿罗列两派，18罗汉分左右，3000揭谛绕灵台。他们师徒合掌当胸忙跪倒，如来佛手掐莲花把口开。这个劲儿呢，你们师徒历尽千辛和万苦，全是全宗取经来。我说阿难呐，给他们真经12部，流传东土免祸灾。他们师徒闻听心高兴，谢恩离开莲花台。阿难打开了经卷柜，12部经卷搬出来，可就是他收俺经卷不肯给，他嬉皮笑脸的把口开。圣僧啊，你路上取经那么辛苦，你还长得那么富态，想必是你的路费充足，吃得好，营养丰富，吸收得快。往年也有取经的客，他们个顶个的瘦如柴。你别看他们很困难，谁到这都多少带点礼物来。莲花台前来送礼，就好像我们神仙佛祖也爱财。哎，咱可别来那一套，我阿难从来不贪财。这个阿难絮絮叨叨的往下讲，孙悟空急得抓耳又闹腮。你拿过来吧你。他抢过了经卷往外走，他们师徒3人跟出来，打开经卷留神看。耶，他们当时个个都惊呆了，原来是步步经卷没有字儿，卷卷纸上是空白。唐僧当时傻了眼，那个血压蹭的一下升上来。沙和尚站那直叹气，猪八戒心里早明白了，孙悟空气得直跺脚，差点把他鼻子都气歪了。这个八戒说，猴哥哥啊，我听他刚才话里边可有话，可不是吗？分明是想让咱们送钱财。哎，他要钱咱就给他点吧。给什么？咱们师徒兄弟肩膀上扛着个秃脑袋，给什么？实在要给没别的，来把你的猪头割下来。哎，不行，割猪头，那你送什么礼物？猴哥哥，咱师父的紫金钵盂是佛宝，哎，咱就拿它把后门开。白龙马咱不能卖，马鞍子可以往下摘。那上边吊着一对赤金灯，暗桥上还有宝石10多块。这些个东西他嫌少，我再把顶帕献出来。你别看顶帕不值钱，要换酒起码也换他几瓶泸州大曲好茅台。唐僧说， 八戒呀，钉耙咱可不能买，防身的武器离不开，钵盂咱也少不了，马鞍子更不能往下摘，有鞍子我都骑不稳，没鞍子上去就得往下摔。猪八戒倒说，师父哎，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你要知道不送礼真经怎么能够到咱的手啊，咱早去真经早成佛，到那时你想要什么要不来呀、哎、这些个东西你舍不得，你干脆把你的袈裟脱下来吧，那上边珍珠翡翠有的是，珠宝玉器放一彩，咱把这些东西送上去，阿难心里准痛快，阿难心里一高兴，真经他就拿出来了，这就叫县官不如县官呐、要办事你还得让县官先痛快。孙悟空气得发了怒，啪金卷就往地上踩，可恼啊可恨，分明这是敲竹杠，俺老孙实在不能再忍耐了，耳朵里扣出了金箍棒，一个跟头犯上大事，哎，我打了把我揍了把我给这个小子开开嘴，如来佛要是敢护短，我把他拉下莲花开。孙悟空说着迈步就要走，猪八戒后边把衣服拽，猴哥哥慢多点慢多点，你那个脾气还没改啊，你动不动的就打架，你印小是大话的来吗？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依我说干脆咱就破点财吧，咱把师傅的袈裟献上去，你看他正经拿不拿出来呀、孙悟空倒说，算了吧，你算把咱师傅豁出来了，脱了袈裟别说师傅不体面，那和尚的形象也破坏了啊！再者说，脱了袈裟多难看，一身的肥肉那么白。对不起，师傅，我怕师傅您感冒。我听说感冒能转食道癌，这挨得上吗？你猪八戒闻听哈哈笑，我的猴哥哥，闹了半天你比我还呆，西天本是牙热带，脱了袈裟更凉快。唐三藏取经心切神无主，哎，脱，立刻把袈裟脱下来。怎么那么巧，偏赶上一阵凉风过，一身的鸡皮疙瘩全起来了，啊切，感冒了不是人家。唐三藏脱着袈裟往里走，他是边走边把鼻涕甩，啊切，师傅你往哪甩，你说呀。唐三藏见了阿难忙施礼，弥陀佛，望你老大慈大悲受高抬。阿难一见这礼物，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圣僧啊，经卷你们一拿走，为了何事又回来了？啊，刚才步步卷上没有字，卷卷纸上是空白，哎呀，该死该死真该死，不该不该真不该，错了你就拿回来换吗？你何必还带礼物来呢？好，你们在此等一等，我马上把真经搬出来。不过我有件小事要求求你，这件事需要大圣做安排。哦，什么事？我苏家有个亲侄女，这个姑娘聪明伶俐好口才，我有心在西天给她找点事儿吧，这个地方安排的满满登登没出彩了，她一心要到天宫去，玉皇大帝不安排，再三再四不给办，想起这事就腻歪，为了这事我到处托人找门路，愁的我是天天净打扑克牌，这是发愁吗？这个阿难说着后边一招手，牛拉捏捏拉牛，出来了一位女裙差，影子悟空飘飘摆，叫弟弟的叫大白呀，我的猴大白孙大白，大声拜拜好大白，想当初你大闹天空无敌手，谁不知道你厉害，天底下就属你这个能耐大，连玉皇大帝都得把你的马屁拍，你在玉帝面前说句话，保险面子驳不开，你把我介绍到天宫里，最好在蟠桃园里当份差，到那时你想吃仙桃尽管讲，啥时候想吃啥时候摘，你要是忙得没工夫，我给你送去也应该，事情办成没别的，我请你到王府井吃顿嘎巴菜。孙悟空站那儿不说话，这个猪八戒那个劈锤老往孙悟空的腰上踹， 我的臭哥哥，硬了吧，硬了吧，这个活好就差你这一把拆了。孙悟空还是不说话，猪八戒冲着姑娘把胸脯拍啊，姑娘，你别看猴哥不说话，他心里想啥我明白。哎，这件事情放心吧，你就交给猪大伯了。啊，是了，阿南闻听心高兴，这才把十二部真经搬出来。这就是唐僧行回书一段，不是我说快书的在下摆。要不信请您看看西游记，你们研究研究准明白，为什么现在走后门的这么厉害，原来是从唐朝那时候传下来的。 好，刚才是李洪基表演的唐僧行会，接下来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李艳萍表演的威震汪家营。 二八年七月太阳湖，湖北省热得像蒸笼，走路不敢摘帽子，要不然刺啦一声烈焰疼，不但你的头发全烧光，连眉毛也都流干净啊，太热了。山里边转出一支游击队，这支队伍可真威风，青筋缠头，真利索，他的国腿打得紧绷绷。别看他的枪支不算多，大刀片子要严明，指挥员的身材真魁梧，他就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威震地胆的贺老总。贺龙，贺老总接受党指派，来到了湖北省的汪家营。他的队伍刚刚上大路，猛听见对面有喊声：喂，别走了，快站下，你们这个队伍听一听哦。何老总抬起头来看，哟，来了个反动民团一团丁，这个团丁金钱忙作揖，哈哈，辛苦辛苦啊，各位老总听一听啊，哪一位龙头大爷主事的，我奉命前来报事情。哦，老总一看他就明白了啊，他这是红白两军没分清啊。好，老总说，你找我要说什么事儿，讲给大爷我听听。团丁两忙跪在了地，龙头大爷你用兵，把老总当红榜了，讲。是，大爷你朝那前边看，不远那就是汪家营。知道了。汪家营有民团，人枪足有100整，团总大爷有两位，江湖之上有威名。哪两位啊？一位人称是独头蒜，另一位呢？另一位人称杨角葱。哦，是卖菜的。哎，不不不，不是不是，二位大爷是财主，光好的就有3000顷，专门跟共党来作对，镇压农会里打工，就因为心狠手也辣，所以才叫这个名啊。派你来干什么？大爷，你的队伍一下山，探马就报到了汪家营，二位团总商量好，派我前来表心情。恁要是来投二团总，打开四门来欢迎；要是队伍接路走，镇上的大路不许行；要是那心中存得意，呵呵呵，刀枪相见就不容情。老总说，老家袍哥去通报，带上你家的老团总，我们正是来投奔，找的就是汪家营。我的大号叫王胡子，还望团总能收容。耶，这个团丁听了这番话，喜这个心里边直扑腾啊。等一会儿就叫恁的姐，叫你个大爷当不成喽，他还做梦嘞。团丁子起身却报信了，游击队里可炸了营喽。这个说怎跟民团是生死恨，那个说冤家对头怎相容啊。过来了一个黑汉子，这个大刀就往那地上扔，投靠民团就是反革命，我誓死不进汪家营。何老总上前拾起了刀，王虎啊，你个说话先别瞪眼睛啊，我有气。有气呀，咱这个队伍干嘛的？革命的。对呀，干革命缺少人枪怎能行啊，这个镇上有人又有枪，咱能留他害工农吗？要动武咱们人枪都不够，因此上只能智取 不能抢功啊。啊，呵，是这么回事啊。王胡子当时脸通红，那把刀给我吧，你不瞪眼了吗？不瞪了，不瞪了。好，出发。何老总带队头前走，队伍的行动快如风，呼啦啦来到了，转眼间进了王家营了，真快呀。大街上一色青石铺的路，生意买卖挺兴隆，山货店里边卖土产，小饭馆里边酒气浓，就说那当铺最兴旺，因为当地人最穷。何老总领兵往前走，猛看见街道两旁立木龙，这木龙足有一人高，木条上头钉铁钉，一架木龙关着人一个，劈开肉绽受苦刑。木龙旁边有告示，字字行行写分明，上写着这些人跟着共产党抗捐抗粮闹斗争，关进木龙来示众，三日之后处极刑。何老总一看这个告示，胸中杀气胆边生，两道残眉往起竖，一双浓目往远睁，小胡子刷的一声往上翘，有那个钢牙咯嘣嘣。王虎扭脸这么一看，哟，坏事，老总已经动杀心了。王虎急了，他为什么急呀？和老总这两眉梢往上一翻，两只眼睛一瞪，小胡子往起那么一翘，那就是气急了，要杀人呢。王虎知道啊，他跟老总不是一天半天了。老总，老总，老总，你干什么你？哎呦，老总啊，咱还没见那够团总了，咱们来。你可千万不能把气儿省啊，真要在这儿就动手，咱的那计划完不成了耶。老总这一听这句话啊，猛把那肚火压心中，不能发火吗？那不能发呀。哦，看不出你粗中还有戏嘞。好，今天算你头一功。那俺还不是跟你学的吗？这是不是？何老总勉强压住了心头火，迈开大步往前行。王虎一看行了，怎么行了？贺老总竖起的眉梢放下了，又成了八字了，可就是这小胡子还翘着，翘到什么程度啊？根根见肉，就跟一排钢针一样，敌人要是离他近了，光这个胡子就能把他扎一排窟窿。这个时候就听见蹦蹦蹦蹦蹦啊蹦，这个三声炮跟门儿门儿的号叫鸣，眼前一座大门楼，呼啦啦钻出了一群狗团兵，点着枪提着刀上前迎接何老总。刚才报信的那一个连忙作揖又打工啊，哈哈，枪枪枪，吱扭扭，中门打开，噼啪啦通，鞭炮齐鸣。何老总抬头往里看，门里头高大堂五举正中，院子里站着人两溜，墙上躺，刀出鞘，个顶个的杀气腾。何老总一看这个架势，微微一笑的八不停，都说二位团总是个胡将，依我看全都是虚名，我到这里来投奔，竟然能惊动了团总东刀兵，山敌难卧虎，睡前怎藏龙，此处不留银，另投豪门庭。弟兄们拉刀吧，马上离开这王家营。何老总欲进先退，欲擒故纵，用了一个激将法，故意显得个怒冲冲。杨角从和那独头蒜愿意是想逞威风啊，老总在这里一发火，俩团总立时就耍凶了，这个队伍是块大肥肉啊，真要拉走就吃不成了。鬼可留步，鬼可留步啊。杜头算上前喊住了贺老总，然后他就训斥众团兵，叫你们给我迎鬼客，谁让你们动刀兵了？混账，还不把枪架起来。枪枪，哦耶，还喊唐伟嘞。 老总他一砍断钉架了墙啊，吸的他这俩烟一米风，咬的就是这一手。这个小子还真挺调动，迈开了大步往里走，右击对院随后行。老总他到了堂屋内，迎面遇上了杨娇从。杨娇从他站在那里神不动，仔细打量贺老总、金老总，身高足有那七尺半，湖北熊腰，力气猛，眉分八字直目光，一双眼睛赛狼星，嘴上的胡须成一字，面色黑里有透红，不怒自有那威风在，发愤之时杀气生。又这哪是个平常人啊？不是啊，他这是高山峻岭一雄鹰啊！各老会见面都要说黑话呀。杨娇从上前盘问何老总：“请问阁下何处来呀？”老总说：“我从昆仑到贵省。”老总他从小被迫闯江湖，这些黑话他全通。请问何处去呀？牧羊城。牧羊城街巷有多少？36条街道都相通。这个时候游击队都布置好了，一个人看住了一个团顶。老总一看时机到，背开了架势就进攻。何为害敌耶？杨娇从听了梦一愣，这个真是个愣头青啊。我刚盼他就问我这个规矩何时行啊。海底是宽无边，深无底呀。对了，无边的大海是公路，谁敢跟大海来作对，就要淹没在大海中。杨娇从一听这些个话，心里边当时一扑腾，不好，他不是袍哥呀，他这个龙头大爷是个冒充。杨娇从心里边正盘算，独头算的一旁吭了声了。哎呀，有缘是千里来相会呀，无缘这个对面不相逢。咱们今天那可是新会呀，新会呀。刚才外边人太乱了，说话可能没听清，那就算没说吧。王大爷，既然闯江湖翻供的目标总相同吧，刚才你从街上过，可看见街道两边排木龙啊？要说他们是黑，那就是血黑。我要杀尽这些个造反者，让汪洋大海血染红。何老总闻听这些个话，胸中当时烈焰腾，八字眉往起竖，一双浓目往远睁，本来就翘的小胡子蹦蹦蹦是一根一根往起蹦。你们横行霸道还想立，疯狂反攻急先锋，你们杀了多少革命者，害了多少好工农，自古欠债要还钱，杀了人的要偿命。今天老子来到了，又跟你们新长老张一块儿请啊！大胆狂徒，你是谁？呵呵，站稳，听清！我两把菜刀披烟具，带兵镇守李州城，光荣北伐当军长，南昌起义战旗红。要问老子名和姓，贺龙，谁？我贺龙。何老总一报名和姓，堂屋内外炸了营了哟，坏了，要命的来喽，别跑啦，人家外边有伏兵啊。哇，众团丁有的举手投了降了，有的磕头求饶命，独头算掏出了小刀子砍刀，对准老总胸前扔。老总闪身一抬腿，滚你的不，这腿踢得可真叫凶啊，正踢在独头算的个肚子上。这个小子从堂屋一直滚到了院当中，往虎举刀往下扎，啪呵，大肚皮当时透了风喽。往虎杀了独头算，老总就抓杨娇从，一趁手抓住他这个细脖子往里一带，使劲拧，嘎巴一声拧断了。杨娇从当时吹了灯了。何老总王家营里边出恶霸，大街之上起歌声，唱的是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锁镖跟何龙，大刀劈开那幸福路，杀尽土豪不受穷。 好，刚才是李艳萍表演的《威震汪家营》，接下来再请听著名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赵连甲先生当年留下的一段卖鸡吃药的精彩录音。 春风杨柳大河堤，堤下长街是个大集，嚯，自有贸易景象好啊，搞活了市场和经济，那农副产品就像底下的长流水，源源不断，哗哗流进来呀，流出去，比是肉食瓜果食，咱们咸蛋咸菜和咸鱼，想要什么那都有，可就是没钱人家不给你，这不是废话吗？在那鸡鸭市站着一老和一少，年老的五十几，年少的最多十六七，小伙子面前放着一筐大鸡蛋，那个老头摆着两只白条鸡。有人问了，什么叫白条鸡啊？白条鸡就是宰好了的，褪了毛的，干干净净的，白白生生的，拿到家里就能下锅的那种鸡。嗯，也不知道这一老一少为啥事儿，意见是那么不同意。那个小伙子，哼，嘟嘟囔囔撅这个嘴。那个老头一劲儿跟小伙子发脾气：“ 哎，你给我看着，我上厕所，你再敢胡说，我揍你！” 老头刚刚进了厕所，你说巧不巧，来了一个买鸡的：“哎，小伙子，啊，你这俩鸡怎么卖啊？”“不卖。”“哎，不卖。”“不卖，你摆这干啥哩？看着玩的，看好吗？”这小伙子闹情绪了。“哎，走吧走吧，啊，卖鸡你到别处卖，俺这鸡不能够卖给你。”“嗯，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小伙子回过头去看了看，他低声说：“我告诉你吧，这两只鸡啊，是吃了红饭拌的种子毒死的。”“啊，毒死的？哎，你长什么呀？”“我们全家人都劝他把鸡块买了，可这个老头是个有名的老菜迷，好说歹说不听劝，他退不上了鸡了。”“耶，这边说这鸡不是你的。”“嗯，是俺舅舅的。”“哎呀，他回来了，你快走吧。”那个卖鸡的抬头怎么一看，哦，原来是这个老东西呀。这个卖鸡的从兜里掏出个红色的胳膊骨，说话声音快又低：“哎，小伙子，你看，我是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员，这事儿啊你别管了，一会儿我派人来买他的鸡。”说罢转身赶紧走，站眼挤在了人群里。卖鸡那个老头从厕所回来问小伙：“ 哎，刚才那个人是卖鸡的吧？”“ 啊，是啊。”“ 怎么又走了？”“ 嗯，他现在的鸡的价钱不便宜。”“ 哦，你给人要了多少钱呢？”“ 一只鸡我要了他15块。”“ 哎，是啊，两只鸡你给人要30？” 啊，要少了怕你不愿意呀。”“ 我说你这个小子是穷疯了。”“ 啊，对，我穷疯了。啊，谁不知我是有名的老菜迷。”“ 我揍你！” 两个人吵完了没多会儿，果然又来了一个买鸡的。这个买鸡的是个30多岁的白胖子，生就的小眉小眼挺滑稽。他先冲老头笑了笑，又偷偷地跟这个小伙把眼挤。小伙子一看明白了，准是那个人派来的了。这个胖子说：“哎，老大爷，你这俩鸡怎么卖啊？”“ 哎，咱不要慌，给7块5毛钱你就拿去。”“ 太贵了，最多能值6块钱。”“ 什么？要7块5才给6块。”“ 不卖呀。”“ 卖给你了。”“ 好嘛，要了7块5给6块就卖了，还别说6块，你给5块他也卖啊。”白胖子把鸡给卖走，那个老头冲那个小伙笑眯眯：“ 傻小子，看这6块钱到手了， 要照你说那个道走，谁给你？哼，谁花了这种昧心钱，他吃了石头都得拉稀。”“ 你懂得什么？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你呀，你没告诉人家你这鸡是毒死的。”“ 嘿，谁嘴馋了谁倒霉呀。 谁让他都吃这么胖了还卖鸡， 好吗？他还怨人家。小伙子说，好好好，你有理，你等着吧，一会儿还有人来请你呢。 你呀，少放那些没味的屁，我一走他还上哪找我去啊？ 说话间就听见身边有人喊，哎，老伙计，今天你也来赶集 啊？哦，亲家。 小伙子跟着抬头看，从对面走来个老头，笑嘻嘻，年纪大约五十几，正是第一次那个买鸡的。哎，小伙子想，怪呀，他是市场管理员，听称呼又跟俺就是亲戚，他明知道毒死病鸡偏要买，这老头搞的啥把戏呀？不但小伙子心纳闷，您大家听的都是谜吧。这个管理员姓王，叫王秉正，对工作认真又积极。那个卖鸡的姓胡，人称胡老头，有一个外号老菜迷。他们两个确实是亲家，胡老套的儿子媳妇是王秉正的亲闺女，两家结亲十多年了。这个王秉正对老套的为人特熟悉，今天他为对老套进行惩罚和教育，当机立断想出一个好主意，让那个胖子把这两只毒鸡卖走给卖掉。又让胖子 去 到我们家里告诉我老伴快杀只鸡。王秉正安排好，又来找老头见了面，热热乎乎挺客气。哎，亲家，赶集来了，快请家里坐。三个老哥俩得叙叙，哎，炒着菜喝壶酒，吃完了再走来得及 啊。 胡老头一听请喝酒，吸了梅子就甭提了。 嘿嘿，你看你又吃鸡了。 没说的，走吧。 不，等一等。 这个胡老头叨叨咕咕从兜里掏出一毛钱。 嘿嘿，亲家，我先给你小孙子买点好吃的。 那个小伙子在旁边听了俺生气，咦，真财迷呀，串亲戚拿一毛钱给人家孩子买东西，这个钱票就像贴在肋巴上，花一毛钱也好像撕他一块皮。这个老头说， 哎，亲家，我给你孙子买包糖吧。 哎，算了，干啥花钱买东西啊？ 哎，买一包吧。 算了 啊。哎，算了。哎，好，我这人实在，听你的。 好嘛，他又把钱装回去了。王秉正把胡老头领到家里去，让老伴赶紧把茶沏。他们两个人唠了一阵家常话，酒啊菜的都摆齐了，贪吃贪喝的胡老头端起就先用鼻子吸。 嗯，好酒。哎，好酒啊，你这酒不是六十六的老白梗，就是大曲和特曲啊。 来来来，吃吃吃吃。 吃。胡老头顾不得再客气了， 这是炒鸡蛋半分屁，这是孩子自己捞的鱼。胡老头滋儿滋儿的紧喝酒，眼珠子都快掉在盘子里了。没多会儿酒喝足了，该吃饭了。那个亲家母端上来早炖好的那盆鸡。哎，吃鸡吃鸡。 哎，不，一块吃饭一块吃饭。 不，老王说，今天炖鸡就是为了招待你呀。哎，你忘了我从小就不吃这东西。 哦，对了，你不吃鸡。嘿嘿，好，那我吃。嘿，我吃。 这个胡老头是狼吞虎咽这么一阵，吃的可就差不离了。突然间屋外一阵脚步响，门一开，买鸡那个白胖子到屋里了。胡老头一看吓一跳，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我娘们， 心里说他怎么来了。这个胖子说，哎，老王啊，我给你买那个鸡怎么样啊？哎，不错不错，够肥的，我们亲家吃得很满意啊。你看看这多半盆的鸡肉都下去了。 啊， 胡老头猛的一下抬起头，吓得俩眼全都直了。 怎么着？我吃那个鸡是他买的。 啊，对，我请他帮忙买的鸡。咦，这个胖子说，嘿，今天这事真叫巧啊，买鸡招待了卖鸡的。吧唧，胡老头手里的筷子落了地。 回来，心里说这事儿埋了你了。我，哎呦， 哎，亲家，你怎么了？ 我，哎呦， 哎，你这是怎么了？ 我那个，哎呦， 你得说话呀！ 我说话，他是，哎呦，可要了命了。哎呦，我缺德哟，我财迷，我卖的那鸡呀是毒死的， 什么毒死的？ 对，是毒死的。这鸡吃多了有危险，也怨我，哎，也怪我嘴馋没出息。 那个胖子说：“哎，谁嘴馋了谁倒霉呀？” 嗯，老头想，这话是刚才我说的呀。 老王说：“哎呀，亲家。”这一阵儿我看你的脸色可不太对呀！ 啊，胡老套差点出了桌子底下去。哎呦，我的亲家呀，你快把我送回去吧，别让我死在你家里。 胖子说：“哎哎哎，你别紧张，别害怕。我知道有一种好药能救急，我认识一个大夫，他手里有，可就是这药不便宜。” 哎呀，大兄弟，能救命，价钱再贵也得买。我求求你啊，哎，我这儿给你做个揖， 一块钱一片，你舍得买吗？ 哎，舍得，舍得，哎，我舍得，不知道得吃多少片儿， 有个十六七片差不离了， 得吃多少？ 得个十六七片吧，十六七片。 哎，那好，那我先买十六片吧。 到这个节骨眼上还腾钱了，胖子说：“好，你掏钱来，我去买。”老王说：“胖子，别忘了让大夫开单据。”这是救济，他拿着个对联能报销去。哎，好，忘不了。没多会儿，胖子取回药，给，这是药片和单据。 哎，好，谢谢了。哎，这个药怎么吃法呢？ 吃八片，留八片，剩下的八片明天你再接着吃。这是解毒的特效药，吃完了你回家没问题了。 哎，好，好，好嘞。 胡老头吃完了药片回了家。他躺在炕上还喝鸡呢。 哎，不怪这药价钱贵呀，是解毒祛病真高级，这真是人不该死总有救啊！破点菜，嗨，谁让咱缺德卖毒鸡了？ 可是我吃的什么特效药呢？想着他叫过了闺女小秋菊， 秋菊，你看这包是什么高级药啊？ 嗨，这药怎么能够算高级呀？一分钱三片有的是。有病没病吃了都可以 啊！你，哎，你怎么认识这种药啊？ 这不包上写着呢吗？维生素 C， 维生素 C。老头想，难道那个胖子骗了我了？哎，不能啊！ 骗了我，我今天中毒咋好的？ 嘿，你说的不对，这是特效药。你看人家这还有单据， 说着话把单据递给了他闺女。嗨，啥单据啊？这是市管会的罚款单，你看罚款10元，拿它你上哪报销去？胡老头如梦方醒，明白了。 哦，这都是我那个老亲家耍的鬼把戏啊。这是张10块钱的罚款单，那6块甭问了，是他把鸡钱扣回去了。嘿嘿，我胡老头啊，今天让他给套上当猴耍了。 我挨了累，退了急，起大早赶了急，算计了半天白算计了，我破了菜丢了脸，最后就落下了八片维生素 C。 好，刚才是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灌输卖鸡吃药，最后呢请我们的大咒出场，这是一段高云君先生表演的山东灌输大闹马家店。 闲言碎语不要提，标一标，赵匡胤当初闯关西，赵匡胤那是不得地，结拜了几位好兄弟，老大名叫柴君贵，就是柴世宗。赵匡胤他是个第二弟，老三姓郑，叫郑子明，就是郑恩。张光远他是个第四弟，苗光义家住在山东泗水县，在城东边25里苗关集。这5个人没有事干，就只着饭饭买扇子。柴世宗他推小车子打上盘，郑子明拉车在头里，5个人正然往前走。赵光义过来把话题：哥，慢着走， 什么事？ 我这个肚里饿的光着急， 有钱给我两吊吧，我到这个街上买着吃。 嗯， 差事总未定把眼瞪，这老二说话没出息，你知道吧？咱昨天卖了三把伞，咱们一共卖了三七两吊衣，五个人的饭两大，一顿饭吃的净净的。你说你饿谁不饿？你说你急谁不急？拍拍良心想一想，哪一个偏吃好东西？饿不饿跟哥走，再说饿了哥不依。 嗯， 赵光义稳定把眼瞪，他当时翻了红眼皮。哥，你要是没钱当大哥，谁愿意没钱当兄弟？中途鱼龙没盘飞，你不该邀约姓赵的，五个人都没钱，咱们一块挨饿去。依我说咱们散伙吧，个人还干个人的。老大你还推车翻你的伞，老三你还卖油去，老四你还打拳卖膏药，老五你还算卦去。二哥你呢？别问二哥我的事，我上赌博场里赢钱吃，赢了钱我就拿着走，输了我就抓他的局。赵匡胤的活说答应要，那就是他留的。这个赵匡胤那一行说这把衣裳，他就把盘龙大棍拿手里，这五个人要十三满招。哎，打后边过来个海脸的，郑子明金剑忙施礼，尊了声俩哥俩兄弟，大哥二哥别失散，咱们结拜不是用意的啊，咱们要是翻了脸，人家说咱没出息。二哥哥别着急，老三我一个拙见识。老三你有什么主意？二哥我饿了，能止饿你就说，不能止饿别讲。能止饿怎么止啊？这前面有座破古庙，多年倒塌没收拾。赵匡胤说我饿了，上庙的啃山墙去。这二哥你别抬杠啊，咱把那小车打到了破古庙，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咱们拾了个满，咱推着小车吃饭去，吃了饭咱就拉着走，他要钱给他闹乱子。耶，陈世宗闻听点点头，这个主意倒是的，先早一步有了钱再还呢。走走，五个人往前走，前进到了古庙里，陈世宗打开了箱子盖，和郑子明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拾了个满，不怕盖上箱盖子。老吴， 嗯， 过来，就说你这个学问好，这个箱子盖上写封题，写。妙光一问定盒子，手这三个真算粗鲁的，这个珠宝玉器都好写，你能写砖头瓦块怎么写去？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我说老吴挨个才不去了，谁叫你写些石头蛋了？箱子上边写好的，你写咱推车的石头瓦块，店里掌柜的管饭呢，这不盖上盖了吗？他看不见石头了，是不是值钱你写什么，是不是宝贝你写什么，写完了天上咱就吃饭，吃了饭咱就走，不问咱要钱没事，问咱要钱咱就说丢了东西了，给他赔，他一赔了就拉倒，要不赔咱给他打打住店房咱就走，明白了吗？二哥哥的指指的，我这肚子放个发烧，你饿着好受啊，是不是？那人家不一定赔呀，别管赔不赔，你就什么值钱你就写吧。好，妙光一闻听不怠慢，就提起笔来写封批，刷了刷了，写完了。郑子明他挖了一把烂紫泥，挖紫泥干什么？没有酱子贴，这个紫泥也是粘性啊。这个箱子盖上这么一抹，啪，我怕贴到箱盖子。你要问上边怎么写，一会儿垫了我就提。郑云说：“哥， 嗯， 每天推车都是你， 是 你还在后边推车子，不行，车是总别说我推不动，我这个身上没力气，这怎么沉，我推得动吗？你只管后边架着吧，这车子不够我拉的。二哥哥给死的手里有兵刃，带两本装扮两个保镖的，这个老五身上有件大褂子，在后边冲个掌柜的。哎，这才穷凑合的，这五个人就一个破大褂子。陈世宗推小车子打上饭，郑子明拉车在头里，左边跨车是张光远，右边开，哼。”赵匡胤真像保镖的，妙光义后边扛如涛，他这拽了拽还真像一个掌柜的，还装的真像了。好，五个人往前走，来到关西古村集，东西街看不得头，这生意买卖真不利，路北的就是一座铸开店，啪啷，门口一杆兴旺旗，郑子明拉着往里走，赵匡胤踩着小车子，老三不睁眼睛往里走，没看见那个兴旺旗上字写的掌柜的姓马占大字，担保无惧新进的大手倒有好几百，小让倒有二百七，关上了大门跑不了，你想死到他店里，要狂翻到旁的店里去，这老虎顶门戳不得。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我这二哥说话没出息，这里吃饭没钱人家叫咱走吗？这里没钱不行，到别处也得闹乱子。 是啊， 别说没钱也是不行。对呀，反正说要了没有钱，哪里不是贫命居？怎么有着就是叉子住的，不是鸡毛给蒜皮。别说掌柜的他姓马，就说老板他姓吕，姓刘我也不在乎。赵匡胤一撞没遭住，和郑子明一帮子拉到长棚， 陈世宗两只手掀起了车子把赵匡胤本车子上盖了一零四，这四位的人八楼上郑子明陈寿模这个真箱子，他把佐贺拿过来一屁股坐在车档里。兄弟哥，你们上楼把我在这儿了。 嗯，跑堂的过来一点头，叫梁上海连大个子，大哥他们四个人都去吃饭了，你蹲在这里干什么的？ 郑恩说，看守货船手多，我在这里看东西，要都上楼上去吃饭，俺没了东西算谁的？哦，你看你东西了啊？他还看着，他不看着也丢不了，就这砖头石头谁偷啊？这是一个做派。小堂屋一听怎么着，他看东西，掌柜的刚进个物局，那个年头进物局还了得，有菜有事。吼，这么着一看东西是小小掌柜的了。小堂屋冷笑了一声，大哥干什么？看东西，看东西啊。郑云说，你要咬我是怎么着？啥看东西？俺这个店里你没来过吧？头一趟。谁家的电脑电好你不知道？这个事可没打听。大哥啊，关西路为民打听当一方，马家店的数第一，不是堂哥我说大话，关西路没有偷咱的。你问问打铁的木料一条狗，那掌柜的配他一匹葱白驴。你别说丢不着东西，丢了东西不要紧，俺掌柜能赔。有一次打铁的木了一条狗，值150个大钱，俺掌柜的18吊钱买一匹葱白驴，杠杠的四个样，让人也牵走了。人贩子木了一个瞎大嫂，俺掌柜的赔他一个大闺女。人贩子木了一个瞎大嫂，半拉鼻子一只眼，走道还有点毛病。你说俺掌柜的陪着那女人多漂亮，18了，银盆的大脸，凝细的腰，甜甜的金链，哪头哪脸哪鼻子哪眼，狗撵鸭子呱呱叫，张鞋子不拿锥子，真好，让人溜走了。哎，大个子，你快进大宅去吃饭吧。你木料东西我认你，你木料一样配两样，木料脑子配好的，掌柜的不配我配，吃饭去吧。郑子明闻听心欢喜的，这个正合我的事。这会儿楼上去吃饭，回来咱才闹乱子吧。郑子明等了等了，八楼上一屁股坐在席口里。哥，每天有钱另点饭，今天没钱我点心。陈世宗闹什么慢的？点这吃馍别吃睡好的，五个人都没钱，吃多了麻烦。你算了吧，大哥，你吃他俩馒头，喝他一碗面条，没钱行吗？ 没钱不行。 你就吃一看二眼观三的酒席，吃完了没钱呢？没钱也是不行。对呀，要吃就见好的吃，吃罢饭大家知道的。 哎，对对对。 小三官等了等了，八楼上笑嘻嘻的坐了个椅。吴爷爷吃这么久，要什么菜呀？你吩咐出来我办去。正跟说，先来我25斤酒，不要花就要干的。25斤酒啊，我。这五位还真能喝呀，一个人5斤干酒受得了吗？五位呀，这25斤酒都是喝的吗？这不废话吗？不喝我们要酒干什么？不贩卖酒，干酒。哦，是是。要菜吗？喝酒不吃菜吗？什么菜呀？你这店里有什么？俺这店的山珍海味，菜蟒银鱼，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喝的、浮的、草根的、蹦的，你怎能说得上来？样样皆有。不要废话，蒸猪蒸羊你来上俩啊。哎，再来上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不行，大姐我要36，我还要白条鲤鱼会分皮。哦，行，我要那金的木耳、云中烟、猴头烟，我海的鱼、香的蘑菇、皮蒜汤，你把材料对的好好的，这错不了。这个，你这是菜啊？还要饭吗？吃饭还没吃了不要吗？什么饭呢？多着了，那你说是吧？听着吧，每人每10斤病原肉，每5个人50斤啊。每人每600肉饺子，要5、6、3千。对了，这和尚我要200对，这个羊肉包子尽爱吃，再长那耳朵大门没敢翻，一斗小门煮稀的。小大官问题一脸最好家伙，真他妈吃了半年的，我的老爷半年。不能就他们5个，但给后边还有人，先要好了等着一块吃，问问还有多少人能吃了这么些个东西。五位呀，能一共来了多少人呢？这后边还有没来的。一共来了俺五个，你没看见俺推来一辆破车子？就你们五位啊！哎，那五位也吃多少，咱要多少吧？别糟蹋这些好东西，你买饭还怕打肚汗呢？开饭馆还怕能吃的？你自管做好端了来，你三爷看看给银子。哦，是啊。小大哥喜的猛一蹦，笑嘻嘻的把话题。天老爷，下雨吧，下雨吧，财神爷都住俺店里了。哎呀，下了10点半个月，高高的打正听印子，他知道来的都是财神爷了，这不是阎王老爷要命的。小大伙下边喊一遍， 厨房里老鼠捉了鸡，一个大门口忙了忙了把羊宰，二门口吱了吱了把猪骑，不不愣愣把鱼宰，他不拉拉去宰鸡。我就听着这个刀剁案板一片响，我就在送在戏口里，弟兄们一见就来到，个个扒开水包皮，呵，他们五个对谈口不顿顿，三斤喝的静静的，三斤喝干了，弟兄们一见菜来到，个个下了皮罩的，像两双慢的筷子喽。这个正中正要吃肉俩，吃完了，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大件吃了36，扒完了白条鲤鱼会分皮，没人没吃了10斤病原肉，吃了600肉饺子，黄肉吃了200对，羊肉包子吃了9斤子，吃完了耳朵没敢买的瞅了瞅了喝喜的了。这市总党委怎么样了？整一整我整会觉得不得力了。别吃了，都不让吃了。吃完饭干什么去？走啊！欠你没钱，没钱人家叫走啊。不叫走，叫他算账，到长棚里边拿钱。一掀箱子盖儿，我一看见这砖头石头筷子，我就说丢了东西了，叫他赔。老吴写那个我一念，叫他照样赔。老吴写那些玩意儿，人家能赔吗？哎，要不赔，咱就给他打打住单方，咱就走啊。要打架吧，兄弟啊！要打架的时候别吃黑包，吃60包。怎么回事？哎，一喝茶够7成，一撒药够8成，一生气够9成，一打架够10成，这不正好啊？干嘛生气呀？哎。你不生气打起架来了吗？咱是假生气。哎，别管真生气假生气，你得生气，不生气打不起架来。一生气够9成，一打架够10成。你要吃10成包啊，一喝茶11成，一撒药12成，一生气13成，一打架够14成，完不到腰光挨揍。这人正好叫他算账，打对堂哥啊，算账来了。小堂哥为你心欢喜，他就把这个利木算盘拿手里。先打55，25，又拨2，5，并10，违法处罚打一遍，这53两担4厘。吴文言，这4厘银子让了吧？这53两给好的。哎，郑云道说你别让，如咱外给你6两买东西。好，谢谢，别谢了，没钱，还没。没钱不行，俺这店里不赊账，谁对你说赊账了？你说别谢了，没钱，没钱不是赊账吗？我说在这楼上没钱，钱在什么地方了？在长棚里了啊！那下了就是咱们拿去，都跟着我长棚里边拿银子。是啊，郑子明就在头里走，这后边跟那个夜走的，后边跟那个夜走的。郑子明迈步进长棚，车子上拉开一零戏，各门工头开三晃锁，5把把打开箱盖子。郑子明打开箱子这儿，假意的翻了海眼皮。大哥，啊，咱让哪里什么卖呢？怎么了？为什么住到海淀呢？啊，海淀。光顾大人在吃饭，这里丢了好东西，是吧老三？说瞎话，我是王八蛋，箱子的精神恶来事，把这宝贝给换了啊！小堂哥问你这些话，上眼皮撒了下眼皮。我真倒霉呀、啊，这店里好几年没有丢东西，他这里把东西丢了。我说的大话，木来人要赔2样，掌柜的不赔我赔，我咋这么倒霉呢？嘿，大哥，你丢的什么？你什么东西给我说？我说给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出来陪你。你找我喊叫当了么了？没得么？正跟你说，箱子盖上你看看，一样一样都写的，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念念吧。你小当官，我一听揣脖子，我自小没到学武的啊，那你能算账算那么清啊？还学的这一趟，不识字儿，念不下来，不识字儿。俺有清单，有行票，箱子盖上有封皮。俺说俺有什么不行？俺有清单，俺有行票。既然你不识字啊，听一听三爷对你提这个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钻啥？钻啥？二斗二升金刚钻，行了，你别说第二样了，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叫俺掌柜的砸了锅卖了铁，房产地头卖了错了股，谁再能赔起你？我是王八蛋，这里边还有吗？这不是值钱的，里边还躲着了啊，还躲着了。哎呦，我这一头粉说，然后这有的赔你吗？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舌头都卡短了，我怎么说话？我说你少赔一样也不行，我愣不赔多少钱？我一说就是。哎，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第二样，4斗4升金豆子；第三样，3斤3捆灵芝草；第四样，鹅金料银金马驹；金马驹能鹅金会料银，滚儿刮了是活的。活的 啊！第五样在海东带过的珊瑚树，第六样在东海岸还扒了6张老龙皮，俺还有正宫娘娘龙凤袄，万岁皇爷的鬼龙衣，银子整够3000两，那是俺弟兄盘费的，俺不是中途一路做买卖，我告诉你，俺是国王点点进宝的。 这些东西话不算，里边还有值钱的，夜明珠18颗，都像茶壶这么大的，行个远大的啊。 他那玩意儿一连在那这一家伙，我陪他喝的，茶壶大的夜明珠，哪有这么大个夜明珠啊？人家说比那个鸽子蛋那么大个的就价值连城了。小堂官这里猛一蹦，叫了声海莲大个子大个。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有啊？老半天你是个大胡的，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有钱没地方买啊，找白了胡子老掉了牙，找不着这些玩意儿了。一今天我就看你不顺眼，八成你想惹嘛吃。大胡啊， 朋友，大胡你上骗出去，来这里打到户窝里，要有银子叫你走，没有银子亲你的屁啊。 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怎么着？你这个店的姓大皮呀？哎呀，丢了东西你不认，不怨人家说呀，你这个店的是叉子，什么叉子主？他说着说着一巴掌，嘣，把堂官打了个嘴给你。小堂官一抻嘴一咧嘴，被门关上电毛去了，没气了，死了。呵，打死这个堂官不要紧，拿一些堂官捉了去，伙计，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人命关天，别让他跑了，敲锣呀，伙计，苍啷啷，锣声响，伙计们窜出好几十，拉出来杆子、镣刀、三节棍，拽出来鬼子、流星、方天戟，就听二老这声响，把郑云围到长风里。耶，郑云说，大哥，哥快点来，咱叫老五第四的，那吃饭没事，咱五个怎么也都落了我自己了？陈世宗到时候快点去，老三拿着着着去。走，陈世宗拿过他的车点棍，赵匡胤盘龙打棍拿手里，张光远点刀拿在手，苗光义举起的燕窝石，郑子明没病人，他在院里着着急，到这这边留神看，有一棵小枣树长得真不利，小枣树搓着刀口两掐的，高着刀口一丈七，那走到今天忙抱住，照着上边十里起，开开嘎喳一声响。带出来年半这么大的一块泥，我前面一揉一打溜，往后边一拉二三十，他揉了一个鬼前面都二绕的捉了鸡，二绕的捉了鸡，完了。 好，欣赏过高云君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大闹马家店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刘鑫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苑。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 你是我的 关爱盲人， 让我看见 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10多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我会变魔术，